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126章，祸事在天。 什么？ 听到饕餮所言，江瑶顿时吓得头皮发麻，立马从床上一蹦而起，跌跌撞撞地退开了老远，那副狼狈的样子看得饕餮哈哈大笑。 哼，我说你小子连幽冥界都去过，竟然还会害怕什么尸体？你这三岁小孩吗？ 这不一样好吗？ 江瑶又气又急，脸一下子羞红了。 话说这床真的透着死气吗？你不会在拿我寻开心吧？ 我才没闲工夫拿这种事寻开心呢，要不你自己确认一下。 饕餮懒洋洋地往床边一靠，伸手朝那张木床指了指，一副懒得插手的样子。 而听了饕餮的话，江瑶又哪敢再往床上躺， 只能保持着距离扫视了一圈床边，最后将视线移向了黑漆漆的床底。 如果这床真有死气的话，那难不成…… 江瑶咽了口唾沫，回头看了眼身后的饕餮，在踌躇了老半天之后，江瑶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战战兢兢地一步一步走向木床。雷鸣般的心跳声越来越密集，江瑶的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他站在床边深吸了一口气，随即便硬着头皮猛地撩开垂下的床单，俯身往床底望去。床底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心中悬着的重石终于落下，江瑶如释重负般长舒一口气，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立马回头看向一脸坏笑的饕餮，愤愤不平地瞪了他一眼。 耍我很开心是吗？根本没有尸体好吗？ 哼，我之前只说这床有死气，又没说一定有尸体。 饕餮摊了摊手，一副无辜的样子。 既然这里没有尸体，那就只剩下另一种可能了。 另一种可能？ 江瑶眉间一皱。 你的意思是这里曾发生过命案？ 只能这样解释了。 饕餮终于收起了调笑的表情，正起身地说道， 不过这里的死气很稀薄，就算发生过命案，应该也不是最近的事儿。 这宅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命案一出接着一出。 江瑶环视着这间出过命案的凶屋，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她感觉周围的空气似乎又冷了几度，连床边那只镶嵌着镜子的梳妆台在她眼里也变得诡异了起来。而此时饕餮却转身走向房门，像是要离开的样子。 那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江瑶一惊，急忙问道。 去宅子里转转，搞不好能发现点线索。 饕餮说着，忽然又像是觉察到了什么，他停下脚步，转身看了眼欲言又止的江瑶，脸上划过了一丝皎洁的笑意。 怎么，一个人待在这屋里怕了？ 谁怕了？我可是个大男人好吗？ 江瑶气鼓鼓地连声否认，但脸色却并不怎么好看。而饕餮看着江瑶这副逞强的样子，倒是笑得更欢了。 行，既然不怕的话，那就待在这儿呗。 饕餮呵呵一笑，随即便再次迈开了步伐。而江瑶见对方也说到了这份上，一时间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正在纠结之间，他却忽然看见走到门前的饕餮只是出手关上了虚掩的房门， 紧接着一转身竟然又走了回来。 哎，你不走了？ 江瑶放着迎面走向自己的饕餮，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便忽然被饕餮捂住了嘴，一把抱住并贴上了窗边的墙壁。昏暗的白炽灯应声熄灭，惊魂未定的江瑶刚要挣扎，却见饕餮冷峻的声音忽然从耳畔传了过来：嘘，别出声。江瑶一愣，抬眼看向面前的这名红发男子，却见对方正不动声色地望着边上的窗户方向，脸上早已没有了嘲讽的笑意。 什么情况？ 江瑶问了问心神，身体没法动弹的他也只能顺着饕餮的视线往边上的地板瞥了一眼。窗外的闪电与雷光透过窗户玻璃，将窗台的影子投射在房间的地面上，而在这忽明忽暗的光影中，江瑶看到了一颗人头的影子正悄悄从窗台边缘探了出来，隔着窗户阴森森地往屋内窥视着。 这是？ 江瑶大惊，生怕两人被那影子窥探到，而此时江瑶压着他的身体似乎也贴得更紧了些，温热的呼吸缠绕在江瑶耳边，却也不见丝毫急促，显然饕餮早已计算好两方的位置，将他与江瑶的身形压入窗户的死角，堪堪躲进了窗外所窥视不到的地方。江瑶强忍着剧烈的心跳，死死盯着地上那颗人头的影子，而那人头却没有再继续往上冒，似乎只是看了一眼屋内后便又消失在了光影之中。 走了吗？ 江瑶的脑海飞速思索着，抬眼将视线从地板移向了窗户对面的梳妆台，却忽然在梳妆台的镜子中看到了窗外一道一闪而过的人影。惊疑不定之际，始终压着他的饕餮也终于松开了手，重获自由的江瑶大口喘着气，随即连忙转身朝着窗外望去。窗外的前院风雨飘摇，淅淅沥沥的夜雨已开始从乌云间缓缓落下，而此时的屋外早已经没有那道人影的踪迹。 刚才那个难道是？ 江瑶捂着心脏狂跳不止的胸口，心有余悸地转头看向饕餮，却见饕餮正注视着人影消失的方向，不知道在想什么。刚才那个不是尸体，是活人。饕餮开口说道，那人往后院方向去了，走，去看看。说完饕餮便推开窗门，一个闪身追了出去，而江瑶见状也不再磨蹭，连忙跟着上前，在逐渐密集的雨点中冲向后院的方向。雷声卷着狂风在这座古老的宅院中呼啸而过，当江瑶和饕餮赶到后院时，暴雨已开始倾盆而下，而更为糟糕的是，江瑶发现在狂风的吹拂下，原本围在井边保护现场的杂物已被吹得七零八落，在暴雨的冲刷下，井边的脚印竟已变得模糊不清。 不好！ 江瑶见状大感不妙，连忙跑到井边，却发现为时已晚，别说脚印，就连那层最关键的湿蜡也早已经被冲得无影无踪。 怎么会这样？才下了一会儿会儿雨就…… 江瑶懊恼着，虽然之前他也用手机拍过现场的照片，但要是没有了那层湿蜡的话，做生物检测显然也就无从谈起。 而这样，他们又将失去了一条了解真相的重要线索。 哼，湿蜡哪有那么容易被雨冲走？这恐怕是有人故意破坏了现场。 饕餮， 看了眼干干净净的地面，平静地说：“ 难道是刚才那人干的？” 江瑶站起身，环视着无人的后院，先前那道人影早就不知所踪。 那人为什么要偷窥我们的房间，而且还破坏现场？对方难道是怕施蜡的生物检测做出些什么吗？ 这个嘛…… 话音未落，一阵巨大的爆炸声突然从两人身后轰然响起，伴随着一股刺鼻的浓烟，只见一道火光从前院冲天而起。 意识到出事的江瑶连忙与饕餮一起奔回前院， 却发现被惊动的阿胡与张秋月已经出现在了现场，而他们所注视的前方则是角落中一间被烈火缭绕的屋子。 那间是厨房，怎么突然炸了？是瓦斯泄漏了吗？ 张秋月脸色发白，吓得一个劲儿地往阿胡身上靠，而后者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爆炸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宅子可都是木质结构的呀，烧起来的话整座房子可就完了，大家快来帮忙啊。 阿虎说着，手忙脚乱的想要找灭火器，而江瑶听闻两人的话，却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脸色一下子变了。 着火的是厨房？不好，阿星，阿星人在哪儿？之前他说要去厨房帮我们准备吃的。 让开！ 一声凌厉的斥喝忽然从众人身后响起，江瑶回头一看，却见陈思淼和云舒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前院。只见陈思淼神情严峻地盯着冲天的火光，随即伸手朝着天际的倾盆暴雨猛然一挥，江瑶只觉得一股阴寒的气流忽然从身边划过，紧接着便发现众人头顶上的雨幕竟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竖成了一股巨大的水柱，瞬间冲向了喷涌而出的火舌。片刻之后，火舌越来越小，最终熄灭，而经此一劫，前院的一角，包括厨房上方的二楼房间，已被尽数烧毁，一股焦糊味弥漫在空气之中。 大小姐，刚才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又一个身影匆匆地赶了过来，只见是那位药剂师赵敏敏，在暴雨中浑身湿透的她显得有些狼狈，而姗姗来迟的可不仅仅是她，那名矮胖的吴老六此时也紧随其后，打着哈欠冒了出来，似乎是刚被吵醒。 刚刚是啥声音呢？吵死了！嘿，我去，这啥情况？ 吴老六望着被烧焦的前院一角，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而此时现场的众人并没有心情理会他，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堆散落在厨房废墟中的黑影之上，那是一具已被炸得支离破碎的焦尸。